第23集，我们还不能放弃。 宫殿的宫， 听说他家是做化工的。 表哥的家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我讨厌火。 仁义在网上查宝生化工厂爆炸案时，脑子里不断浮动着曾经听过的这些话。当年网络还不发达，能查到的内容不多，但已经足够展现这起事故的轰动与可怕。其实仁义本来不需要上网查，当年他亲历过现场，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也做过案例分析，但现在他需要去了解一个从前没有关注过的角度。在确定了一些信息后，仁义给傅凯打了个电话， 哥们， 让他帮忙查一下户籍信息。傅凯的回复证实了仁义的猜想，18年前爆炸的宝生化工厂所属集团董事长龚明宇正是龚应贤的父亲。顿时仁义脑中回荡起一个声音，一遍遍说着那句我讨厌火。那是龚应贤冷淡又华丽的声线。 我讨厌火。 当时他还以为龚应贤是在故意气他，原来那简单的四个字背后藏着这样的悲剧。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一夜间失去了家和家人，还是以那般惨烈的方式。这样的变故有几个人可以承受？他会变成现在这样，全部都有理可循了。 怎么会这样？ 仁义心里很不好受，他见识过太多火灾，知道火会给人留下怎样残酷的伤害，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就像火烧痕迹完全不可逆一样，他的伤害也将伴随终身。龚应贤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当了警察，并且去调查火灾案件的？当他进入被烈火焚烧后千疮百孔的废墟时，他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过去？沈毅有点不敢往下想了，他胸口闷得慌，眉头紧拧着。从他父亲在化工厂救援中被困的8天7夜，到后来他父亲亲手把龚应贤从火场中救出，再到两人的相遇合作，冥冥之中也许真有那条命运之手将他们牵扯到一起。作为一个从小就立志要做消防员的人，仁义天生带着一种拯救的使命感。而对于龚应贤来说，也许参与调查火灾案件是对自身的救赎，他们命运的结合理应是有意义的。例如第四视角的案件就是意义。仁义掏出手机，沉默地看着龚应贤发给他的那条信息，谢谢。他给龚应贤打了个电话。 喂，你在哪儿？ 在分局，怎么了？ 我有事儿当面跟你说。 我马上要回家了。 你等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很近。 那停车场见。 仁义跟他爸打了个招呼就下了楼，驱车前往红武分局。进入地下停车场，仁义很快就看到那辆牧马人。车门敞开，龚应贤正坐在车里看资料。仁义下了车，龚应贤抬头看了他一眼，放下资料也下了车。 有事吗？ 龚博士，我们还不能放弃。 龚应贤皱了皱眉，眼眸中闪烁着难懂的思绪。 第四视角的案子 除非能证明蔡婉真的不是共犯，否则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放火烧死那么多人的罪犯。这难道不就是你做警察的意义吗？ 你想说什么？ 我问过你为什么做警察，你没回答。但做警察不就是为了除暴安良吗？直觉和猜测不能当法律，但能当我们继续查下去的理由。 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不需要你操心了。 你真的就这么放弃了？就算结案了，只要我们能找到新的证据，依然可以起诉他。你也不想放过一个纵火犯吧？ 跟你没关系了，回去吧。 龚应贤转身就要回车上，仁义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龚应贤的肩膀。龚应贤眼中金光一闪，他突然弯腰旋身，并一手扣住了仁义的手腕。眨眼间已经绕到了仁义背后，一个擒拿手就将仁义的手臂反拧到背后，将人抵在了车门上。仁义痛叫一声，用力挣扎起来，但龚应贤的力气大得吓人，制住他的那只手纹丝不动。他实在想象不出龚应贤这样斯文贵气的长相怎么会有这么野蛮的力量。 啊！你给我放开！ 我说过不要随便碰我。 龚应贤松开了手，后退一步，低头整理起自己的衣服。仁义甩着酸痛的手腕，刚想发火，想起龚应贤的身世又心软了。 是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看在总之你到底还查不查。 龚应贤拿起驾驶位上的资料递给仁义，仁义随手翻了翻，是龚应贤对蔡婉妇女及相关人员做的调查，连很多年前的信息都有。他不禁一喜，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他。 你也不是警察，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没必要再参与了。 开什么玩笑啊！我已经参与这么多了，我能说放下就放下吗？那场火是我灭的，很多人是我救的，既然是纵火案，我只想给受害者及家属一个完整的交代，让作恶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再说了，已经结案的案子，分局就不会给你警力支援了，你不需要帮手吗？ 你真的愿意帮忙？ 不然我大晚上找你干嘛？我都愿意牺牲我的私人假期帮你了，你还不领情？ 仁义甩了甩手腕。 哦，这得算工伤啊。 好，有需要我会找你。 你现在应该说什么？ 说什么？ 仁义晃了晃手机， 说这两个字啊，发短信说缺乏诚意，当面比较好。 让开。 哎，不是这两个。 龚应贤径直上了车，关上了车门。仁义一把抓住了倒车镜，然后敲了敲车玻璃。龚应贤只得降下了车窗，斜睨着他。 不客气。 龚应贤微睁，一眨不眨地望着仁义灿若星辰的眼眸，一时有些出神。 但工伤你得赔，请我吃顿饭吧。 你记性这么差吗？我不跟别人一起吃饭。 矫情什么呢？你已经跟我一起吃了两顿饭了，一次在你车上，一次在你家，你不好意思当面谢我，嗯，请我吃顿饭是正常的社交礼仪。我知道你不吃，你看着我吃总行了吧？ 龚应贤看了一下表，犹豫了。 正好跟我说说，你都查了些什么？这附近有家小龙虾，特别好吃，就是挺贵的，平时不太舍得吃。你付钱，我就能吃个痛快了。 龚应贤升起了车窗，扔下一句话。 店名发我手机上。 龚应贤比仁义先一步到了餐馆，他站在闪着俗气的霓虹灯的店面前，脸色铁青，脚就像生根了一样一动不动。仁义下了车， 就看到宫应贤盯在店门口。 怎么不进去啊？里面有空调。 好脏。你就一定要在这种地方吃饭？ 好吃啊。哎，我说少爷，你沾点人间烟火气吧。难道你从来不在餐厅吃饭吗？ 哎呀，真香。 任毅闻着里面飘出的阵阵香味，不禁吞咽了一下。 我从来不在这么脏的地方吃饭。 还行了，反正你也不吃，你跟我进去坐着就行。 宫应贤咬了咬牙，似乎下了很大决心，转身走向自己的车。 你真要走啊？感谢人一点诚意都没有。 宫应贤却没有去开车，而是打开了后备箱，从里面拿出餐布和消毒水。 切，你查案的时候也没这么多顾忌。 那是迫不得已。 宫应贤又瞪了任毅一眼，然后深吸一口气，步入了餐馆。他们来的时间很巧，正是晚饭结束了，而夜宵还没开始，人不是很多。要是吃饭时间，可是要排队的。任毅要了一个包厢，进了包厢，服务员还没开始说话，就见宫应贤绕着桌子走了一圈，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拿出消毒水开始喷，一下子喷掉了小半瓶。服务员看呆了。 这…… 你别理他，我来点菜。 喷完消毒水，宫应贤把一次性餐布分别铺在椅子上和桌子上，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坐下。 哎，你真不吃啊？真的很好吃啊。 不吃。 那就先上这些。 任毅坐在了宫应贤旁边，看着宫应贤正襟危坐，不停瞪着眼睛打量四周，又可怜又好玩。 来说说案子吧。 宫应贤把他目前查到的信息跟任毅分享了一下，主要是蔡婉父女俩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近期的动向，其中或许有线索能帮他们找到那笔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钱，或者别的证据。两人聊了一会儿，服务员开始上菜了，一下子上了四个口味的四大盘小龙虾。 你吃得完？ 这算什么？ 任毅舔了舔嘴唇，戴上手套开始剥虾，边剥还边叫唤。 好烫。 剥出了特别完整漂亮的一只，任毅拿着在宫应贤眼前晃了晃。 咦，哎，你真不吃？ 拿走。 任毅把它送进了自己嘴里，啧啧称赞道。 好吃。 宫应贤静静地看着任毅，心想，他怎么会吃得那么香？ 哎呀，宫博士啊，你说你又不吃外食又不吃热的，你能吃的东西岂不是很少？你肯定觉得我吃这些东西不健康吧？我觉得你吃的才不健康呢，成天吃冷菜。 我只是不吃太热的，我可以吃温的，我的饮食营养均衡，哼，而且干净。 你活着不累吗？ 轻松不是活着的最大意义。 好吧好吧，来碰一个，水你总喝的吧。 他指了指宫应贤面前的矿泉水，宫应贤犹豫了一下，拧开了瓶盖，和任毅碰杯。 这一杯庆祝我们合作愉快，再预祝之后的成功。 两个塑料瓶撞在一起，发出了一点都不响亮的声音，但两人心中均有些触动。他们的合作关乎的是惩恶扬善，是司法正义，他们必须成功。一个吃着，一个看着，这样奇特的一顿饭竟也意外的和谐。